感谢习主席带领我们迈入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会继续努力，争取飞得更高、更远、更久，将外太空更美妙的体验和美丽的风景带给亿万华夏儿女。谢谢大家。 汤洪波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他说： 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念我的亲人以及战友们，想对湖南老家的父母说一句：爹爹妈妈，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飞船好，谢谢。 再来关注疫情及地震相关的消息。记者从17号上午召开的湖田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16号24时，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8例，其中本土病例157例，本土确诊病例中重型2例，普通型66例，轻型89例，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莆田市卫健委主任姚冰山介绍，当地已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3987人，次密切接触者3280人。根据流调结果，经专家组分析研判，莆田市新增了仙游县焦尾镇宝坑村、仙游县赖甸镇锦田村、顶厝自然村等六个中风险区。截至目前，莆田市共有十个区域被划分为中高风险区，均在仙游县。其中仙游县丰亭镇全镇为高风险区，其余九处为中风险区。 厦门市17号发布最新疫情防控情况，9月16号16时至9月16号24时，厦门市新增确诊病例18例。截至9月16号24时，厦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4例，确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目前病情稳定。 根据当前厦门市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经专家研判，自2021年9月17号起，厦门市现有两个区域为高风险地区。一是将原先划定的高风险地区，即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区以东、同名路以西、吉安路以南、集贤路以北范围扩大至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二是同安区新民镇西塘社区。 记者17号从四川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为了方便四川泸县地震受灾群众就医，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泸县地震灾后医疗保障九项措施。 记者了解到，这九项措施为受灾群众医保参保缴费、待遇享受、费用结算等提供便利，并通过预拨医保基金与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等方式，进一步减轻医疗机构的后顾之忧，确保地震受伤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据了解，四川各级医保部门将全力以赴做好医保支持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有关政策的适用范围，因为受灾人员和困难群众，各项医疗保障支持政策均实施到2021年底。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经国务院批准，2021年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靳伟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关村论坛成为向世界展示科技创新成就、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今年中关村论坛将围绕智慧、健康、碳中和这一主题，在论坛会议、技术交易、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已有板块的基础上，增设了前沿大赛、配套活动板块，同时举办常态化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拓展了论坛的功能和活动。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近年来，北京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加强科技创新布局，持续完善创新生态，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 中关村论坛创办于2007年，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和国际化的论坛。今年论坛将注重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聚焦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和平台化。 中秋小长假即将来临，全国将迎来旅游、探亲、出行小高峰，交通流量攀升。17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研判分析了今年中秋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风险，并发出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据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报道，预计中秋京沪沿线、长江流域省份返乡探亲、短途旅游将迎来增长，特别是自驾拼车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突出。节日期间，乡村游、近郊游增多，酒驾、醉驾、超员超速、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亦多发，假期夜间及返程通行安全风险高。近三年的中秋假期晚6点到8点，夜间事故占比较大。 针对上述安全风险，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加强路面管控，强化易拥堵路段及热门景区周边道路管理，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重点违法行为，加强宣传引导、预警提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安全。 同时，17号高德地图发布了2021中秋小长假安全畅行指南，预计9月18号下午5点到晚上9点，19号上午9点到12点是北京市高速出城拥堵的高峰，9月21号是高速返程的拥堵高峰，其中下午2点到5点拥堵程度最高。 节日期间，北京市出城易拥堵缓行的高速主要是东五环、京沪高速、京藏高速等路段，返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京藏高速、京昆高速、机场高速等路段，市区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有东三环路、西二环路、北三环路等。 驾车出行的景区当中，预计八达岭长城最受欢迎，其次是古北水镇、北京野生动物园和颐和园。9月2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对外开放，预计前去游玩的市民比较多，预计9月20号早8点到11点，下午4点到7点，9月21号的早8点到12点，晚6点到9点，周边的交通压力较大，提醒市民及游客错峰出行，考虑9月21号前往。 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期计算，从17号起，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车票正式发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根据各车站起售时间提前订票。一起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按照目前铁路火车票预售期最长为15天的规定，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北站为15点起售，天津南站为13点起售。旅客可以在今天的上述时间点过后订购各站10月1号的车票。天津站客运业务科业务指导朱海笑说， 90%以上的售票是从线上购票的，国庆客流呢还是以探亲和旅游为主，天津站管辖的9个站主要方向呢集中在中长途的，比如上海、西安、青岛、太原、宝鸡等方向，短途管内呢是以石家庄、邯郸、秦皇岛这些方向为主。 目前铁路12306网站售票改签服务时间为每天的5点至次日凌晨1点，提供每天20小时售票改签服务以及每天24小时的退票服务。线下服务方面，本市各火车站也都增派服务人员，为旅客购票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津站客运车间工作人员王轩说， 因为现在进站都需要有健康码的查验，我们也是有引导的人员来帮助这些使用手机不太熟练的这些旅客吧，帮他们这个申领健康码，有这个绿码以后呢才可以进站。 受福建莆田等地疫情的影响，目前疫情地区的火车站运行也受到影响，因此旅客出行前务必要查询目的地的最新疫情防控措施以及相关车次动态，以免影响行程。 17号，大兴机场推出过夜旅客提前过检服务。目前，大兴机场日均过夜旅客量已突破1000人，其中约68%的旅客为次日早出港旅客。这项服务主要面向提前一天到达机场乘坐第二天早出港航班的旅客。旅客可在航班出发前一日的晚6点到晚上12点提前办理值机、行李托运及过检手续，进入候机区等候。 大兴机场提醒需工作人员全程帮助乘机的旅客，或因疫情政策变化导致的特殊情况无法提前办理次日出发航班，具体情况请详询航空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北京实施两区建设一年来，国务院批复的251项任务，目前已经有207项落地实施。下一步，北京市将积极争取建设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17号召开的两区建设整装再出发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劲松介绍说，一年来北京两区建设落地项目达到207项，完成3到5年期任务目标的82%。 两区建设一年来全国首创性、首批性政策实施，落地49项全国本市首个或标志性项目，建成38个功能性、服务性平台。 随着两区建设方案的推进，北京正在多个领域创新实践。在此前举行的发布会上，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刘辉介绍说， 科技部已批准我市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其批准，政策试点，预计实施后将有上千家企业受惠。 医疗健康方面，目前本市首批10家研究型病房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将逐步推进研究型病房优质高效发展，建设1到2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医院。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说， 我们要补足资源的短板，比如说中医药、儿科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另外呢，我们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建设第二批的研究型病房，大概有10家单位。那么在未来呢，还有第三批的研究型病房建设的推进。 下一步，本市将更加突出制度型开放、系统性改革和协同开放机制，积极争取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16号在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由沧州海事局、天津大港海事局、山东滨州海事局携手打造的渤西海事协同共治示范区正式成立。来听河北台记者高丽红、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渤西海事协同共治， 伴随这一声令下，大港海事局、沧州海事局、滨州海事局开启了示范区第一次联合巡航。大港和沧州两地海事部门的海巡船从沧州辖区出发，滨州海事部门海巡船同时从滨州辖区出发，最终汇合对交界水域进行巡查执法、应急处置。沧州海事局副局长郭红居介绍说，天津大港、河北沧州、山东滨州三地交界水域商船、渔船、旅游船、施工船等数量众多，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复杂，存在交界水域渔商矛盾突出，旅游船艇非法经营逃避监管，内河船非法参与海上运输等问题，面临着共同的监管难题。 三地海事各自的辖区范围大，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执法合力，海上搜救力量无法达到黄金组合。 渤西海事协同共治示范区既有助于解决当前海上交通安全监管难题，也有助于海事队伍的建设发展。在今后示范区建设中，三方将协同发展，建立资源高度共享、信息高速流通、执法高效联动、人才高端培养、党建高点引领的示范区。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天津市滨海新区各级干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急所盼，发挥自身优势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提升百姓的获得感。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市民方立斌家住东江保税港区中交上东湾小区，去年5月份他购买了一辆经济实惠的新能源车，车是开上了，可充电却是个难题。方先生告诉记者， 在这小区住的充电的时候啊，得到外面去找去，有的时候得用2小时到3小时。 东江保税港区建成超过10年，地域范围广，随着居民入住率逐渐提升，对充电桩有需求的业主越来越多。物业公司将这一情况反映到东江保税港区管委会，管委会积极对接承建单位和电力部门，很快1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小区里落地投用了。管委会工作人员还在随时跟踪充电桩的使用情况。截至今年8月份，东江辖区内已建成新能源汽车充电站5个，共配备55个充电车位。东江保税港区管委会经济改革和运行局发改科王景生说，随着夏秋旅游季，东江沙滩东部岸线景区游客增多，还将增加充电桩的布设。 后续呢，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适度超前的一个原则吧，继续在小区和公共的这点位进行调研，争取能够让充电桩能够满足这个居民和一些顾客的一些需求。 去年滨海新区茶店街道崔庄村对村里的旱厕进行了改造，升级成了水冲式的厕所，但是改造之后周围部分路面没有完全恢复，坑洼不平，村民如厕十分不方便。 上卫生间吧，太不方便了，尤其下雨的时候卧得老神的睡，跟前都是70、80老太太，又花呀又是睡。 滨海新区团委干部张玉沙下沉到街道时了解到这个问题，积极协调辖区内企业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帮助村里解决这个问题，并迅速开展施工。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下属单位汉沽预拌厂党支部负责人周丽娟说， 作为一个央企，也是发挥我们自己的担当，我们也非常愿意来为咱们驻地的村民来做一些实事。 随着一车车混凝土卸下，均匀铺垫平整路面，公厕旁的道路恢复平整。共青团滨海新区委员会副书记冯晶说，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继续的对接咱们区内的各行各业的优势的资源，进一步的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还要把这个活动继续的铺开。 记者从16号召开的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8月，河北纳入国家“十四五”考核的地表水断面达到或优于三类的比例为67.2%，劣五类断面实现全消除。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军介绍，今年1到8月，白洋淀湖心区平均水质达到四类，同比持续改善。白洋淀八个国考点位水质达到或优于四类。府河、孝义河、瀑河、白沟引河等四条主要入电河流及上游50个河流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四类，为近10年来的最好水平。 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水生态也取得明显改观。今年衡水湖大湖心点位水质持续稳定在三类标准，衡水湖现有物种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湿地鸟类达到327种，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鸟类70多种。 记者还了解到，2018年以来，河北系统开展河湖生态补水工作，共向74条河道生态补水116亿立方米，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河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王泽民说，目前河北生态补水形成游水河长3671公里，水面面积182平方公里，增加了河湖水动力，河湖水质明显改善。 9月16号，第四届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智慧城市专题赛颁奖典礼暨 5G 智慧城市高峰论坛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成功举办。据了解，第四届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智慧城市专题赛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530个项目参赛，其中100个项目入围复赛，32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作为天津市 5G 全域应用示范区，生态城通过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与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城市治理精细化与公共服务智能化新模式。决赛中，一批基于生态城智慧城市项目的 5G 项目精彩亮相，对外展示了生态城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领域的落地应用成果和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善政、兴业、惠民的生态城智慧城市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一整套全景应用体系。其中，生态城智慧城市全场景应用项目获1等奖，基于 5G 的数字家庭服务平台项目获2等奖。 作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生态城全面实施生态加智慧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已经实现了合作区 5G 全覆盖，具备了 5G 场景落地的网络环境，开展了包括车路协同、自动驾驶、 5G 无人机在内的应用试点。今年5月份投用的 5G 加 AI 实验室也为 5G 技术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平台载体。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春载一片苗，秋摘万朵菊。眼下，位于河北省邯郸邱县梁二庄镇的专业合作社的450余亩菊花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盛开的菊花不仅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还是当地农民的致富花。详细情况，来听河北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驱车近100公里来到邱县徐深寨村，大片大片金灿灿的菊花开成了一张巨大的花毯，菊田里不时有游人拍照，采菊的村民欢笑地忙碌着。 现在采了一星期了，一会儿有骨头的时候都是8毛钱一斤，采大碗的时候都是7毛钱一斤，每天还能挣100块钱左右，感觉很好。 邱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产业，鼓励各乡镇发展一村一品。菊花不仅观赏性强，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梁二庄镇徐深寨村通过与农业科技公司签订林下种植菊花协议，以土地入股方式进行林下兼作，共种植菊花450亩，村集体负责技术对接、指导和统一销售，有效解决了农户不会种、种不好、没销路的问题，提高了土地净收入，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赢。 邱县徐真寨村党支部书记郑明山： 我村种植菊花450亩，每亩菊花的产量呢在4000斤左右。目前市场上红杆猴的菊花在40元，种植一亩菊花要比种植普通农作物收入个高出2000元左右。采植期呢持续3个月，村民每天会有100到130元的收入。 17号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举办了2021牵手文明绿色同行系列宣传首场活动，以进一步倡导市民绿色文明出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宣传活动现场，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处长赵震介绍，随着本市绿色出行环境日益优化，市民骑行意愿明显增强。 从共享单车这一块来统计，今年已经累计骑行达到了5.54亿人次，日均的骑行量达到2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1%，特别是9月10号达到了465万人次，创了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不规范停放问题已经成为交通治理的一大难题， 这也是市民集中反映的诉求，是今年接触基办一个重点议题。今年对企业违规投放车辆、不合规的运营开展了23次行政处罚。 3家共享单车企业承诺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监管，引导市民文明规范有序停放。美团单车发展中心主任吴硕表示， 支持监管部门所要求的这个定点停放和这个蓝牙倒钉，也就是电子围栏技术管理呢，通过科技化的手段更加规范。另外一块呢，是我们增加了我们的运维人员，能够更高效更及时的把我们这些车辆在市民骑行完之后，如果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给它调出。 另外，支付宝公司还在现场推出了绿色出行马上有礼公益活动。支付宝正杞县北京区总经理李宗伟说， 在9月22日无车日当天，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扫码或在支付宝主页领取公交、地铁5折优惠券。从9月到12月，每个月的22号到28号，可以领取北京公交6折优惠券，领取地铁10元优惠大礼包，鼓励市民更多的选择乘坐公交、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 北京市家庭教育与家风建设工作推进会17号召开。北京4个区新增了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北京市增加41所家校协同基地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觉得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提醒。 会上，教育专家分享着对家庭教育的思考。2019年，朝阳区、顺义区试点建设家庭教育咨询服务中心，专家定期坐诊，一对一解答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和难题。全国陪伴成长公益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陈刚举例说， 一个孩子家长说这个孩子不遵守课堂纪律，拿同学的课本直接就走到教室的黑板前，就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我说，你发一段孩子在家里学习的视频发给我。结果呢，发现孩子在看东西的时候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说你带孩子去医院测一下视力，结果发现孩子是天生的弱视，他看不到。所以他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老师说的别人看得到我看不到，所以他就会拿别人的东西。所以作为这种咨询来说的话呢，孩子的成长是综合的，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包括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 朝阳区还开通了家庭教育电话热线，开通家教易社区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供家庭教育咨询。陈刚表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希望通过咨询服务和培训课程，让更多家长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 我们接触过的上小学一年级厌学，家长的能力很强，博士啊、硕士啊，那么往往就都是在学前阶段玩游戏的时候，孩子总是输，家长总是赢，总说你能做得更好，那么孩子自然就对于自己的信心就没有了，带来就是他在学习当中或者是说与同学的交往当中回避的一种心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杜尚别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伊朗外交部长助理穆萨维举行阿富汗问题四国外长非正式会议。王毅表示，在我们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有关会议之际，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和本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四国有必要加强沟通协作，发出一致声音，施加积极影响，为促进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发挥建设性作用。 与会其他各方表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需要集体智慧、集体努力。作为承受溢出影响最直接的阿邻近国家，中俄巴伊就阿问题充分沟通十分有益。四国要共同发声，促成阿构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政府，希望塔利班与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组织彻底切割，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为解决阿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承担应尽的责任。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6号说，新方不会取消数十年来禁止核动力船舶驶入本国水域的禁令，既不会为澳大利亚打算在美国和英国帮助下建造的核潜艇开绿灯。前一天，美英澳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首先将支持澳海军组建核潜艇部队，为其建造8艘核潜艇。 澳大利亚也因此摧毁了与法国企业达成的数百亿美元潜艇的大单。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16号怒斥，这是背后捅刀。澳大利亚2019年曾与法国政府控股的军工企业海军集团正式签订协议，向后者订购12艘先进的攻击级常规动力潜艇。为促成这笔大单，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亲自游说澳方。 德新社15号以德国防辐射局专家为消息源报道，100名专家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隔离区内测量地面约200处测量点的核辐射情况，全面调查核辐射现状。无人机将协助测量。这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5年来第二次全面测量核辐射情况，上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 德国警方负责人耶斯说，测量人员还将乘坐德国警方派出的2架直升机在100米空中测量核辐射情况，但他们不能到封存当年核反应堆的石棺上空直接测量辐射情况。2架直升机各获准在隔离区飞行120个小时。 1986年4月26号，位于基辅以北100余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大量强放射性核物质泄漏，酿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事故发生后，以4号机组反应堆为中心向外30公里的范围成为隔离区。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自2010年起陆续对外开放，成为乌克兰重要的旅游景点。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6号报告，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14例，超过本月13号报告的473例，刷新去年8月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维多利亚是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多州，报告的新增病例大多在首府的墨尔本市。墨尔本居民大约500万，正处于第6轮的封城中，是澳大利亚封城次数最多的城市。 据路透社援引澳大利亚官员的话报道，维州新冠疫苗首剂接种率有望在17号达到70%，届时部分出行和户外活动限制将放松。澳总理莫里森7月底宣布一项逐步放宽防疫限制措施的计划，将放宽程度与新冠疫苗接种率挂钩，鼓励民众接种疫苗。截至16号，澳大利亚16岁以上群体中44%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69%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各地蔓延，越来越多的儿童感染。更糟心的是，美国才刚刚开学。美国儿科学会说，截至9号的7天内，新增儿童确诊病例超过了24.3万例，是7月初每7天平均水平的2.4%。 尽管少有儿童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但这一人数也在攀升。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迄今至少有529名儿童染疫病亡。 新冠病毒经由持续传播获得更多变异机会，继而可能产生传染性更强甚至疫苗无法起作用的变异毒株。宾夕法尼亚州儿科医生奥菲特说，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更易感染，可能在无意中助推新毒株的产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目前允许年龄为12岁到17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但不少人还未接种，12岁以下儿童何时可获准接种尚不清楚。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多国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感到焦虑，这甚至影响了他们是否会要孩子。这项调查报告名为《年轻人就气候焦虑、政府辜负和精神损害发生一个全球现象》，包括澳大利亚、巴西、芬兰等在内的10个国家共10000名年龄介于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接受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60%的被调查者对气候变化非常或极度焦虑。相似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政府没有保护他们和地球及子孙后代。他们感到被上一代和政府辜负。3/4的被调查者认同未来令人恐惧的说法。超过半数感到自己的经济机会少于父母。40%被调查者说，受此影响，他们不确定是否会要孩子。 白宫官员15号说，美国政府考虑要求赴美外籍旅客接种新冠疫苗，并将对入境外籍旅客实施接触者追踪。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金茨当天在美国的旅行和旅游顾问委员会开会时说，美国现行入境限制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政府正在制定外国公民入境政策方案，以形成一套新系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6号在京召开会议，要求严格执行电视剧片酬管理规定，坚决抵制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逃脱税，加强电视剧创作生产正面引导，坚决抵制流量至上、饭圈现象、单改之风等泛娱乐化现象。 当日举行的贯彻落实文娱领域综合治理部署、推动电视剧事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广电总局副局长朱永磊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防微杜渐，坚决抵制文娱领域的不良现象的渗透侵蚀，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坚决抵制畸形审美，规范电视剧市场秩序，坚决抵制资本不良牟利，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强化行业自律，树立崇德尚义的良好风气，坚决抵制违法失德艺人。 2021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峰会暨全球主题娱乐行业领袖高峰论坛17号举行。随着环球影城正式开园，通州文旅度假区将通过做好上下游产业服务、打造精品线路等方式，承接环球影城的溢出效应，建设全国智慧文旅引领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多家头部文旅企业参与了本次峰会，对副中心文旅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少文旅服务企业都看好环球影城的溢出效应。智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刘兆慧说， 围绕着这个环球影城核心吸引物的产品的落地带来的溢出效应，那未来对副中心的三个小镇的建设，包括张家湾、包括台湖、包括宋庄的原创艺术小镇，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我相信都会带来文商旅融合的新业态，也会带来整个溢出效应的进一步的放大。 中国文旅集团总裁金明豪认为，副中心的文化旅游区发展不应只着眼于北京，而是应该向京津冀乃至全国范围进行辐射。 现在虽然有了一个比较大概的一个框架，但我们现在还需要去深化里面的这个功能，引入合适的这个内容跟产业，让他们能够在这通州。第三就是怎么样去推动这些产业为全国服务，我觉得这块是关键所在。 TEA 全球主题娱乐协会亚太区主席赵阳在分析了不少城市文旅发展的路径 后，建议副中心在文旅产业发展中关注引入和融合的关系。 我们可以引入中国的一些好的元素，甚至我们在主要的街区里面做这个我们联名，然后用中国的老字号或中国的品牌和海外一些成熟的或者有知名度的做联名。 本次峰会上，一批文旅头部企业和通州文化旅游区进行了意向性合作的签约。通州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云说， 这次签约我们会涵盖的整体的主题娱乐行业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一个合作，包括前端的设计、主题娱乐的打造，包括一些餐饮住宿配套，这些都涵盖。通州区政府也对环球影城的溢出效益也做了顶层的设计，我们也打造了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包括一些特色的民宿啊，包括一些其他可以承接环球溢出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也希望能够把这些人流能够留在副中心。 以品牌力量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举办。设计周组委会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设计周开幕活动上将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主题展览将展示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 设计周各项活动中，主题展览理念践行、守正创新、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将于10月1号到10月25号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办。展览将展示十八大以来在国家重大庆典活动、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和国家重要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家形象设计方面的成果。 北京设计博览会将分两期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第一期9月18号到21号设立 IP 浪潮、传统文化创新、生活美学、城市之间等主题展区。第二期将于9月24号到27号举办特邀平行展《设计中国北京》。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金秋时节，梨果飘香。2021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本月17号在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万亩梨园拉开帷幕。北京市精品梨大赛同时公布评选结果，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梨是北京本地鲜果类果品的主要品种之一，在北京市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全市种植面积达到8.8万亩。在这次大赛中，门头沟、房山、平谷、大兴、密云、顺义和昌平七个区推荐白梨、沙梨、秋子梨三大系统17个品种共69份时令梨参赛。其中既有富有北京记忆、北京韵味的京白梨、金瓣黄鸭梨等老北京水果京字号果品，也有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红香酥、新梨七号等新品种。玉露香梨、金瓣黄鸭梨、京白梨、圆黄梨等品种荣获特等奖。获奖果品名单将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公布，市民可以到相关果园采摘品尝。这次2021北京花果蜜乐享季活动贯穿全年，包含北京精品梨大赛、北京新优花卉品种展示推介会、北京花果蜜文化遗产展示推介、北京花果蜜乐享季主题日四个主题系列活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市民可以在世界花卉大观园欣赏秋季花卉，了解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金花、金果、金蜜等优质林产品。 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17号，北京昌平区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也拉开了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在北京最好的金秋时节，您可以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17号在首都博物馆发布，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邀约。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与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守望相助，共创美好未来。 再来关注全运会方面的消息。第14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比赛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拉开战幕。在循环赛的首场比赛中，天津女排苦战5局，最终2-3不敌老对手江苏女排，无缘首胜。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的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金苏之战被视为提前上演的决赛，而比赛过程也绝对配得上决赛水准。前四局天津女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四局比分分别是25-19、20-25、25-23和18-25。决胜局天津队一路领先，并以14-10拿到赛点，眼看胜利在望。但出人意料的是，此后的天津女排突然迷失，让江苏队连追4个赛点，最终以17-19输掉第五局，眼看到手的胜利付之东流。赛后江苏队国手张常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球江苏队胜在心态， 觉得赢在我们的心态是比较好的吧。蔡导也是给我们做的赛前动员，也是说希望这场球我们能打出自己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发现自身的问题，然后如何去针对对手，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金苏两队实力接近，谁赢谁输都很正常，但以这样的过程输掉比赛，还是让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感觉心里很别扭。本场比赛两名年轻球员王艺竹、陈博雅上场之后进入状态较慢，加上天津队第一局自身失误过多，导致场面没有占据上风。主教练王宝泉表示，年轻队员要想成熟必须要经历这样的磨砺。 王艺竹上去以后呢，我看状态并不好，很正常，第一次打这种大的比赛。陈博雅上去呢，我感觉也是起伏比较大，但是呢，年轻队员嘛，都要锻炼，我感觉这是必要的。 赢下这场巅峰对决，江苏队主教练蔡斌的心情很是不错。在蔡斌看来，本届全运会金苏会师决赛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因此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必须进行保密。但对于天津女排而言，找到失利原因，打好后面的比赛才是最重要的。主教练王宝泉说， 最后一局球领先这么多没有拿下来，我感觉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啊，不敢打，这也是我感觉一个教训啊。在领先情况下敢于下手，队伍的培养我感觉从实战中提高吧。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5集，跟着共产党走，冀离校五四青年节回忆大会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在民主自由的张家口市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令人多么兴奋呢？商科职业学校的同学都在五四回忆大会上倾吐了他们心底的话。同学当中，有的回想起8年在敌伪摧残下的无限苦难，有的追忆着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不幸的遭遇。但是现在，他们都解放了，他们是在人民自己的城市纪念着革命的节日。他们以无比的兴奋表白了一个共同的意志，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在回忆大会上，第一个起立发言的是本地学生梁耀云。他说，